谁的眼睛。 我明明很爱你，明明想靠近，但是你在身边有人不怕总是拥挤。我凭什么一一打败情敌，敢大声说要做你的唯一。 我的唯一， 明明很爱你，明明想靠近，为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不把我抱紧。共情心才是最厉害的武器，我会拼命让你很满 走不完的路。